去商店里买了包烟，乔家很低调地往家里走。他暂时不想招惹上暴风或者其他人的注意力。他被抓这件事儿，暴风是肯定知道的。反正他人在局子里，谁也不能说他不干活。如今要杀的人都已经挂掉了，他想总能消停个几天。这个烂摊子还是尽早抽身的好，天知道暴风接下来还会想出什么麻烦给他。一路走一路盘算，等乔家走到家门口，天色已经渐沉了。上楼掏钥匙，他再一抬头，却看见门口站着个人。等了半天电话没到，原来是直接跑来了。乔家看着郭林没事，也稍微放下心。对于一个警察每次都这么不打招呼擅自跑来，也没了计较的心情。反正郭林做事素来都是这种作风，适应了就没事了。心头最大的一个麻烦被解决了，乔家心情显得相当不错。他开了门招呼郭林进去，然后打开冰箱拿出最后的两瓶啤酒。 我还以为你这一天应该挺忙的。 随手递给郭林，后者却只是坐在沙发上并不接过去。乔家皱了皱眉。 怎么了？该不会又出什么问题了？ 郭林在等着乔家的这段时间里，反复地想着要怎么开口。他心里想问的太多，反而不好选择切入点。而乔家眼见他这种反应，表情也不由得从最初的不以为意微微有些变化。他坐到郭林旁边。 是不是有话说？ 我希望你是有话跟我说。 别把你坦白从宽那一套往我家里搬。有话就直说。 那个红毛你认识对吧？ 认识怎么样？不认识又怎么样？ 驼子里是你去通知的，你一早就会知道驼子里在什么地方，他和红毛会出现在暴风聚会的地点是你去通知的，报案的人也是你，你一早就知道红毛出现，你的嫌疑就会被洗清，所以说有恃无恐。 他们一群人为了乔家忙里忙外的人仰马翻，但实际上所有事情他早就计划好了。这里头唯一郭林想不通的是乔家这么做的动机。 你搞这么多事情就是为了引驼子里去杀暴风，这个是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一定不会成功的计划。 乔家没这么笨。实话说，乔家很反感郭林用这种逼问犯人的口吻来跟自己说话。换了他以前的脾气，弄不好郭林现在已经被他一脚踹出去了。可是郭林今天来问他这些话，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从他打算这么做开始，就知道跟郭林之间势必有一顿架要吵，这都是他做好了准备的事儿。 没错，人是我去通知的，费雷的死是个意外，我也没想到雷可人是个神经病，把事情做这么绝。驼子里在什么地方是我意外知道的，当时暴风一直追着我，要查清楚他在哪儿，我两边都得罪不起，还不如让他们自相残杀。你们警察不也经常用这手吗？就像你们之前利用陈玄去对付黑狗。 我们设计把陈玄引出来是为了抓他，而不是为了杀他。黑狗和黑二的死我们是要追查到底的。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件事情如果说我继续往下查，会不会查到你乔家身上？ 你什么意思？ 我的意思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跟我说实话。 郭林的火气有点上来了，事实上这股火他一直只是压着，能忍到现在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乔家的那套说辞，只要稍微想想也知道全都是胡扯。他把自己弄个嫌疑人的身份搞进去，只可能是为了撇清关系。他一早就知道驼子里肯定要去找暴风，而且驼子里只要露面，他就会成为怀疑的对象。把所有情况综合起来，答案根本一目了然。乔家在这之前就已经知道了驼子里的下落，而且暴风也知道他知道的这件事。郭林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，自己掏出烟来点上。 乔家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？所有事情都能够按照你的计划进行， 无论是暴风还是驼子里，甚至是我们警察，都不够你玩的。把一群人耍得团团转，你本事很大吗？ 他没回头，一直背对着乔家。乔家坐在沙发上，只是喝酒，也不吭声。到这个时候，随便一句话都可能会导致局面发展得更糟。潜意识里，乔家不愿意真的跟郭林翻脸，可他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他夹在这么多人中间，稍微走错一步就是粉身碎骨。他为了自己考虑有什么问题？就算他利用了郭林和刘宇，也不过就是让他们跑跑腿，又没真的损失什么。现在驼子里死了，暴风不找他的麻烦，他也可以继续帮郭林他们找找线索，探探消息，一举几得的事情，郭林有什么可抱怨的？皱起眉，乔家不耐烦地把空酒瓶往桌子上一放。 郭林，你说话少这么阴阳怪气的，警察不就是要抓人吗？现在该死的死了，该抓的抓了，你到底什么毛病？还跑到这儿来跟我算账？ 他以为线人的身份很好混是不是？妈的，给他另一条路选，他死也不会掺和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里。郭林回头看着乔家， 谁告诉你该死的死了，该抓的抓了？ 郭林头一次意识到，他跟乔家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身份和立场，更无关职业和案子，而是从根本上他们两个看待问题的方式就不同。所有人都在惦记自己那摊子事儿，有人替他想过吗？乔家这话一出口，反正也收不回来了，索性直接跟郭林摊开了吵。 谁给你的权利去判断谁该死谁不该死？乔家，驼子里到底该不该死是由法律去裁决的，不是你我可以随便决定的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只要你参与犯罪，我一定会抓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啊？ 驼子里不是我杀的。暴风用枪抵着我的头逼我去杀的，我就是不愿意才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儿。现在你还回头来跟我算账。郭林，你说话不是我乔家的圣旨，不是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必须干什么。你们警察是要为人民服务，我不需要。退一万步，就算我真的要去帮别人，起码我得照顾好自己这条小命吧。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这游戏只有你们警察来操盘才可以？被利用一下就伤到你警察的自尊了？还是你郭大警官必须找个链子拴在我脖子上，我一举一动都得通知到你，你才满意啊？我犯罪你就要抓我？操，那你来抓呀。我乔家做过的坏事可不止一件两件，枪毙不够资格，起码能关个八年十年的，说不定还能给你凑个年底指标。哼，你大爷的，你抓呀，你抓呀，少他妈的废话。 很多时候吵架这种事儿就是话赶话，乔家心里头并不真的想跟郭林谈崩，但是话说出口之后就不那么受控制了。这么多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，本来也烦躁得很，他并不能笃定暴风和驼子里对峙之后是个什么结果，赌输了他自己也很麻烦。现在觉得好不容易最大的麻烦过去了，郭林又上门来找他麻烦，他这口气能顺才是见鬼。而面对乔家的这几句话，郭林却只是皱着眉，反而不接话了。他往回走了两步，坐在沙发的一角，之前乔家递给他没接那瓶啤酒，他倒头灌了半瓶。 暴风让你去杀驼子里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 告诉你我就可以不杀了吗？你们警察做事的风格光看你也知道了， 不拿到确凿的证据就什么都做不了，出了问题就要追究是谁的责任，功劳都是领导的，玩命都是他们这些没人管死活的。郭林静默了一会儿， 你不想杀驼子里，所以说借别人的手杀他。 乔家也不说话了。 我今天来找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明白。 每段旅程都背负某种孤独，光明黑暗是谁的信徒？一颗心曾创意遍布，等待着云破日出，照亮荒芜。沉默穿行无尽的迷雾，伸手试图将真相抓住。